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小蝶，我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今天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刚刚下班。我今年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在今年大学毕业6、7月份的时候能够回武汉，能够在武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实我觉得找工作，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都会是有一些迷茫的，也会有同样的心愿，但对于我来说，真的今年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重要。因为我大学是在外地读的，然后我爸妈在我就是我在外读书的期间，爸妈都是很担心我的，而且我每次放寒假隔半年回来，我都感觉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那种感受看着特别难受。其实会有这么一个心愿，还是因为武汉就是你说这个城市，我觉得也蛮好，就很好，我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但是它的就业压力也挺大，因为武汉的高校特别多嘛，所以相对来说的话竞争力比较大。为了能够更好的陪陪父母啊，我也是很希望今年能在6、7月份的时候多陪陪他们，然后呢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们少担心。 幸福味道不会自己散去，回忆会提醒我们的距离，一个人的心里带上相信，准备好面对前进的勇气。不管你到了哪里和谁一起，偶尔可以穿一 嗨翻天，耶！ 周一的晚上，各位辛苦了，欢迎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许可啊。咱们今天呢，话说聊点什么呢，是吧？啊，有很多人说咱们聊聊这个电影，还是聊聊音乐啊，咱们今天还是聊聊绝地求生啊。说实话，咱们今天呢聊一个大家很多的一个资讯。在聊这些资讯的提前呢，要给您稍微提几个醒啊。首先呢是天气这两天呢有点降温啊，伴随着咱们好空气的来临呢，它当然体感温度会稍微下降，也是在此啊提醒您这个注意防寒保暖，一定要多增添衣物啊，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早上起来哇，那叫一个困难。怎么叫困难啊？就是你发现早晨起来跟晚上下班的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起得够早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错觉，哎，这个有没有白天啊？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提早入睡啊，最好在这个10点半啊、11点的时候啊，因为中医也讲究嘛，这个越到了冬天啊，大家一定要保证这个睡眠。另外多喝水，多吃水果，因为有一些干燥。啊，所以就是说在咱们保持这个良好的身体素质的前提下啊，咱们才可以更好的去干其他的事情啊。那咱们今天呢说一些啊很多的资讯。首先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哔哩哔哩网站上的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你点击关注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每一期直播视频的完整回放。另外如果我们有直播视频的时候，您也会得到通知。另外呢，您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 QQ 应援群啊，群号就是5675566693啊，也是欢迎大家加入。咱们首先啊跟大家就分享一下这个腾讯这方面的资讯。腾讯呢最近是获得了大逃杀独家的代理权，而且呢还会确保它呢这个符合价值观导向啊。这个新闻一出呢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在11月22号啊中午的消息，这个腾讯宣布啊与这个 PUBG 也就是蓝洞啊 Bluehole 啊达成战略合作，获得了这个 PUBG 在中国的独家代理运营权。大家可以注意啊，这一条消息代表什么呢？就是之前一直有人在猜测啊，就是在猜测说这个腾讯啊会不会代理啊，或者说他会不会一直没有代理，就是在 Steam 上走国际呢啊。大家的猜测呢可以说在22号这一天也是落定尘埃了啊，就是说腾讯呢会已经取得了独家代理运营权。那具体国服什么时候上线呢啊？应该是在明年的2月份左右啊，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特殊情况，那咱们当然就单说啊。那咱们这个 PUBG 啊，其实自3月份上线以来呢，大家也知道啊，就是累计销量呢非常好，已经超过了2000万份啊，刚刚获得了这个今年的英国金摇杆奖最佳多人游戏和最佳 PC 游戏和 TGA 的年度游戏提名。这个蓝洞的 CEO 就表示啊，在跟腾讯达成这种战略合作之后呢， PUBG 将正式登陆中国的市场，有一次全新的精彩之旅。说到这儿我想问一句，什么意思啊？那原来没登陆是不是真是啊？所以说呢，他说希望能通过双方的合作为这个咱们中国玩家啊带来最好的游戏体验。这个其实咱们是可以好理解的，腾讯嘛，是吧？毕竟服务器是咱们中国最优化的。那腾讯呢也是表示将协同这个蓝洞，也就是 Bluehole， 为国服提供呢网络优化、服务器扩容啊、外挂打击等支持，并且营造一种积极正向的这个游戏氛围。其实 PUBG 从夏季以来啊，在咱们中国国内可以说就已经爆红了。如今呢，中国玩家所占比例，其实在这游戏中已经达到了 49.88%。什么意思呢？就是接近 50% 啊。咱们看看排名第二的玩家占多少，你就知道这比例啊。排名第一，咱们国人占到 49.88%。那排名第二的美国玩家呢，占到了多少呢？8.8%，还不足咱们的零头。 尽管呢 PUBG 设立了中国微博账号解决玩家的需求，但是呢其实服务器的速度啊，修复的速度有点赶不上出毛病的频率，这一状况呢肯定会在腾讯入驻之后应该能够得到改善。另外呢，中国玩家数量的飙升呢，也是让腾讯很早就已经看上了蓝洞啊。尽管蓝洞的估值啊，随着游戏销量而水涨船高，让腾讯对它的收购呢，邀邀约一直很难发起。但是创始人呢，并不介意和腾讯合作，毕竟嘛，和成为全球第一大游戏市场的中国合作，那相当重要。那在9月底呢，腾讯已经斥资是700亿韩元啊，约合 4.05 亿人民币，购入了这个蓝洞大约 5% 的股份，让它成为继这个 Robot 动视暴雪啊 Slupam From Kingdom 之后呢，又已与其达成合作协议或者被入资的游戏公司。啊，就在中国玩家以为腾讯迟早要这个公布吃鸡的时候呢，在10月份出现了一点小波折啊。啊，但是在波折过后呢，腾讯也强调了，作为一个这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啊，一定会要把它的这个正能量要传递到底。那因此啊，他们就是在这个啊等于指导之下，对游戏中呢进行了很多调整，所以这样呢就可以说好像可以正式的来代理这个绝地求生了。说实话啊，很多人啊对于这个腾讯代理绝地求生持有不同的心声。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哎呀腾讯嘛就是一上线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啊，腾讯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很多心声。但是咱是其实话说回来啊，你要想要一个最好的一个网络环境，首先必须得国内的大的游戏运营商能做到，一是优化针对咱国内的网络来优化，二一个呢你根据咱最大的一个供应商呢，它可以及时修改咱们国内玩家的一些诉求啊，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个外挂的打击，我相信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对于大家的所谓氪金不氪金啊，我觉得这就看腾讯具体的效果吧，因为毕竟大家腾讯代理之后也可以是通过加速器在 Steam 玩的，所以我觉得腾讯应该会好自为之，应该会不会很夸张，因为毕竟在撸啊撸中它设立的那些也没有明确的有这种啊影响游戏平衡的一个表现。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薛克。另外咱们再给大家分析一条资讯啊，说有一款新闻啊，说到这款30美元的独立 3A 游戏成为了今年亮眼的黑马。什么游戏呢？啊，就是其实 TGA 拿到了五个提名的这个地狱之刃苏纽尔的献祭啊，它是一部这个讲述一个啊，就是有点这个病人旅程的一个游戏。它的是一个女主角啊，女主角呢并非一个最受欢迎的一个类型吧，基本呢被玩家称之为七个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通关，但是它的售价呢却高达30美元。这些呢都没有阻止这个游戏在十天之内在 Steam 就售出了10万份啊，发售两个月呢便回本。这个地狱之刃啊，最大特点啊，就是游戏工作室呢把自己这个游戏归为 3A 独立游戏，拥有大作的高质量，但是团队却更小，游戏定价也相对较低。那在这个游戏节上啊，这个工作室的商业总监也是谈了谈创作的初衷。他说啊，其实随着游戏制作费用的飙升啊，和动辄60美元的一个定价， 3A 游戏的边界和可能性呢被限制住了。像是比如说工作室在03年发售的功夫大乱斗，如今啊根本不可能被发行商啊看中啊，从而登陆这个主机。其实呢独立游戏可以达到这个成就呢，也就是说限定自己4周之内完成啊这种各种 bug 的修复啊，使抛开发行和大公司的干涉不讲啊，自始至终呢可以保持这个初心不变。其实也就是这种方法可以让题材特殊的这个地狱之刃呢被开发出来。并且让开发者呢可以觉得这是一个得以自由设计一种非常规的一个游戏的叙事方法。在当下这个发行商啊一味的有点迎合玩家，推崇巨型沙盒游戏，提供无限游戏内容的市场环境下呢，这个地狱之刃的总监就表示呢，他们这种游戏制作呢只可能说是一个另辟蹊径，但是他们最关心的呢可能就是一个预算的问题啊，就是说他的一个动作捕捉和环境设计都非常的烧钱，但是呢这游戏总监却找到了很巧妙的办法啊，他就是拿到了一个啊很多的一个基金会的投资去完成这个游戏的发行商。所以说呢他就说呢，在眼下呢数字渠道和自主发行兴起呢，其实你从哪块都可以发行这款游戏获得这个渠道，但是呢如果要是开发商呢如果过分的干预游戏，这对于游戏的独立开发其实不是一个太好的兆头。其实说完这条游戏资讯呢，其实也不难看出啊，咱们之前有过一个盘点，就是说在 Steam 上由于很多游戏制作商和发行商是两码事儿 啊，就是说生产商呢，他们只负责生产游戏，但是发行的内容就交给发行商来看。所以有的时候呢，发行商迎合玩家的胃口之后呢，他们反而要求这个游戏开发商啊也要迎合。所以就是大家一味的在迎合玩家的胃口，却没有人去主导。其实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就是啊有自己思想啊，有自己这种就是不同于，比如说你迎合玩家非要做无限世界的，但是你可以比如说我做回原来的那种游戏，做回一个有限世界，大家也不一定就不爱玩。哎，玩家的口味其实你也是抓不准的，所以不如你把你自己的设计语言和思想全体现出来啊，让市场让玩家去评判，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啊。 OK， 那听到这儿呢，我们也先来听一首歌，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克。咱们再来上半场啊，再看最后一条这个消息啊。有一条新闻说呢，每月众筹2.2万美元，他呢一年拍了7个游戏纪录片啊，100个有想法的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有一个人他拍摄的这个关于动物啊以及最终幻想两个游戏的纪录片呢，分别在这个社交网站上获得了很高的一个点击量啊，就是比官方制作的还要高。就实际上呢，这个人呢是从2016年的9月，他是之前在一个游戏的公司啊去工作，在2016年9月他就离职啊，宣布呢他开始打算拍摄游戏的纪录片啊。之前其实也不是说没人在做这个游戏的纪录片，目前啊其实你所能见到的纪录片呢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游戏公司啊自己在做的纪录片，这个可以理解嘛，就是为了宣传啊更好的这个宣传游戏。另外一种啊就是说以游戏为题材的长篇纪录片啊，他们其中呢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作品和其他题材纪录片呢没什么不同，大部分拍摄时间比较漫长，成本非常高啊，成本长度一般超过了40分钟啊，曾经在美国巡回上映呢，获得2012年圣丹斯电影节最佳剪辑奖的这个独立游戏大电影啊，就是其中之一了。啊，这部电影啊，其实时长将近2个小时的纪录片呢，用了1年多的时间跟踪拍摄了3个独立游戏的研发和发售过程，拍摄素材呢，时长也超过了300个小时。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主人公啊，叫 O'Diver 啊，说他呢，打算拍的是算这个独立的，啊，高质量的，但不是高质量到是要数月啊，甚至数年才能做完的片子，这也就决定了啊，纪录片的制作不能太复杂啊。他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找到各个游戏制作团队的核心成员，跟他们聊游戏从立项到开发再到发售运营的这个过程。每个游戏的纪录片呢会分为几个短片，每个时长呢大概只有30分钟左右， 这对他来讲啊，其实不算什么难事儿，因为他之前在游戏公司呢积累的经验呢，可以帮他就是说跟对方建立联系，这样呢通过这个聊天来制作这个视频啊。其实随后呢，他就紧接着在六周后啊，就开始决定干这事儿。六周之后啊，就发布了加起来时长一个小时左右的两个成片啊。在此之后呢，啊，只有这个他自己一个员工，还有一个兼职的两个员工啊，大家就保持这样的速度来更新，每个月都发布新的纪录片。啊，一开始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大家很难啊，就是为这个纪录片去买单啊。但是呢，在开始筹款之前啊，他或许能想到大约有1000个人赞助，但是没想到结果后来很好。这也就意味着啊，就是说呢，他可以保持这个每个月都生产足够的内容来留住这个赞助者，并且呢，他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赞助者来为他的这个项目进行这个众筹。啊，有趣的是呢，虽然说呢，制作者呢说他的邮箱啊，或者在评论区里啊塞满各种人给他的建议，但是呢，来自赞助者的要求却是最少的，哈，这挺逗的。他就说啊，将此呢视为赞助者对他绝对信任，他也会坚持拍好这几个游戏的纪录片，啊，但是呢，在这个缺点其实也有一点显而易见了，就是说，很多媒体呢报道过的相关内容呢，不知道玩家还想不想说再见到。而且呢，在接受这个咱们主人公采访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在一些公司办公室啊、食堂等等熟悉的环境啊。但是呢，他这个团队只有两个人，一部摄像机，简单的一个打光啊，他只会缓慢的提问，而且前置20分钟呢，只会聊制作人员喜欢的游戏等等日常话题啊，从而让他们像个正常人那样讲话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比较他的这种模式下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弊端啊。但是直到现在呢，这个主人公都说其实自己没有在做一个生意了，他主要就是想完成这个心愿啊，就是众筹钱然后来拍游戏的纪录片。不过呢，这个主人公也是不太确定啊，这个会有持续多久，毕竟他觉得能拍多久就先玩多久，就先拍多久来给大家呈现出每个月的一个更新。虽然啊，这个东西创办不过一年多，它确实呢对这个游戏媒体有所影响啊，开始也有很多游戏媒体拍摄类似的一些画面。但是呢，这个主人公也表示呢，其实采访游戏制作者的形式呢并不是他发明的啊，他也并不是在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如果说呢，他可以向世界展示什么，那就是你可以和制作者聊他们的游戏，并且能进行非常棒的一个对话。非常有思想的一个人啊，通过众筹呢拍一些游戏的纪录片。我刚开始啊，可能以为他拍游戏纪录片啊，就是还原这个游戏中的一些场景啊，到现实生活中去还原给大家讲解，再加上游戏制作者怎么来啊，结果他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采访。但是仔细想想，好像我说的那个也蛮有意思的啊。好了，那我们上半场再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阅卷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干，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点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汉半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啊，我欢迎各位，我是许可啊。咱们上半时段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三条消息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咱们下半场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萌一点的消息，所谓萌一点的消息啊，就是分享一些萌一点的游戏。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超级马里奥啊，超级马里奥我们都知道，最近他推出了这个 Switch 版本的那个啊超级奥德赛，大家也是表示很好玩啊。作为我个人呢，虽然没有像小美那样购入这个 Switch，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那款游戏也是算是拯救了 Switch 吧，因为毕竟在 Switch 上的主机呢啊可以说游戏非常的少，而且都比较单一。可以说奥德赛来呢，大家那个落灰的 Switch 终于可以拿出来了啊，包括大老师那落灰的 Switch 啊。Switch 这款主机呢，之前有很多听众问啊，说我觉得怎么样啊？我个人建议，如果你家里没有 PS 或者 Xbox 的话呢，如果要入选主机的话，当然还是要先选择这两个来入选。毕竟呢，啊，两个都是很大的平台，硬件呢也很方便，可以接很多外设，而且连电视也很方便，而且有很多的游戏，这是很关键的事情。Switch 呢，目前很新颖，但是游戏呢，除了这个《奥德赛》很好玩之外呢，其他也是一些啊，可以说是。好像最近也有一个好像光与剑吧，应该塞达尔传说应该也会上线啊，但是相对来讲游戏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你可以再举行一些观望的态势啊。那咱们说到这个超级马里奥可能最近要拍大电影啊，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啊，感觉挺有意思的，当然不是拍真人版啊，但是呢有些人表示难度很大，还有这个超级马里奥兄弟，大家想想如果要真拍成真人电影，我觉得就真的有点这个像噩梦来说了，哈哈。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电影制作团队呢，对于游戏本身其实没有太多关注。你比如说啊，像《刺客信条》的那个电影，其实呢，对玩游戏这件事呢，基本没有什么经验，他只是从游戏中摘取了大量的画面作为电影的一部分。但是呢，其实反过来咱们讲，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呢，讲好一个好故事是核心内容。这对于有数十万字剧本的这个游戏大作来说呢，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对于任天堂的这个马里奥游戏来说呢，这是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那马里奥游戏的作品，大家想，只有马里奥救公主这一个故事环节，那任天堂在这套系列游戏上最大的创新呢，也不强调剧情，而是游戏玩法呀、交互上的一个创新啊，例如最早期这种平台跳跃。所以大家想，如果你要给这个拍成大电影，这个编故事啊，这会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难题啊。当然了，我觉得也不乏嘛，拍成那种啊卡通一点的，比如说剧情可以延展出很多其他的剧情，这也是都是可以的，我觉得都可以尝试，很有意思。说到这个游戏转拍成电影啊，咱不得不说之前有那个很多游戏转拍成电影都挺成功的，比如说魔兽啊，那个不仅是吸引了魔兽玩家，而且吸引了很多不玩魔兽游戏的玩家就是进来看。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讲了很好讲的一个故事，他把从中啊，可以说从很前头这个小说就截取了一个故事的片段，这样呢让大家很好理解，就是你玩过这游戏没玩过这游戏的都能上手啊，很简单的一个，因为你再往后啊到这个很多星球啊很多故事章节就很混乱了人物关系啊，导演也怕大家理解不明白，所以当时拍的魔兽反响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类似的电影也可以去尝试，因为毕竟是一种大的 IP。 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使命召唤，之前的使命召唤说有传言要拍出这个大电影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挺好拍的，因为使命召唤每次它可以说每一章每一个游戏都是一个剧情的分落啊，基本而且又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枪战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拍这种大电影的话其实还是挺容易的啊，就是各种拍，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啊，拍出我们这个游戏制作者游戏玩者这个玩家很喜欢的这个大电影，符合我们自己的 IP 又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好，那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 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 回来咱们接着聊啊，然后咱们刚才说这个拍成大电影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有一款游戏啊很好玩啊，就是叫好好睡啊。这款游戏啊说是这个之前其实有过简单的介绍，就是说有叫你起来啊打床底的怪兽，很萌的一款游戏啊。这个游戏中今天给大家具体讲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这个玩家会扮演一个小朋友，每天晚上呢都要在家中防御啊床底钻出来的各种怪兽，画面非常卡通，所以你白天啊就要用这个枕头啊沙发垫和家具啊来搭建堡垒，升级你的这个玩具枪水枪，管理好你的弹药，并且在夜间呢准备迎来一波怪兽的攻击啊，尽可能活过尽多的夜晚。这个本质上啊是一款这种防御类的射击游戏，用一个难度渐进的系统呢，并且允许用不同的策略啊，这个其实每晚的怪物难度呢，当然随着我们游戏的模式啊，大家很熟悉，就会越来越难啊。大家也注意到了，这个游戏画面和上述生存射击元素呢有差，这个游戏啊，这色彩鲜艳，风格非常可爱，就连这个夜晚的怪兽都是这个被萌化的啊。这开发者呢，就是说他们是受了这个皮克斯动画的启发，其实就颇有些像那个《怪兽电力公司》那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让大家玩的时候仿佛瞬间回到孩子。 这个游戏呢目前呢还在开发当中，当然了这个团队呢也是在论坛上分享了一些他们的这个艺术设计啊，包括很多解锁技能的研发呀，装备和购买弹药的武器呀，啊反正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挺治愈的啊。这样看起来呢这个游戏其实它的所有元素都非常可爱和萌趣，但是想必呢它仍然还是可以一定会很有趣，因为呢每晚的怪物攻击和你布阵的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塔防游戏，而且会被这个细致的开发者设计的非常的贴心。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玩到呢，跟大家说一下，它会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来登陆咱们的这个 PC 端啊。其实说到萌萌的游戏啊，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萌萌的游戏，不知道是源于我个人，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玩一些2D 也好啊 ,3D 也好很萌的游戏就感觉很治愈啊，不用很累。但是大多数人呢可能都喜欢一些很直观的一些游戏啊。当然了因人所异吧。你比如说咱说到萌的游戏，曾经我记得一款风靡的就是那个魔力宝贝时期，先不说啊，就是叫仙境传说，那个应该比较小众啊，那个游戏当时真的是快萌坏我了啊。我记得那个游戏刚出的时候啊，大家很多人在玩啊，就是练级也很慢啊，但是后来呢玩着玩着就越来越少了，当然这是其中原因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但是我觉得当时其实在玩那款游戏的时候，你说治愈嘛也挺治愈的，但是也同时感觉到累啊，那款游戏也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啊。其实到后来呢你会发现，无论你玩什么游戏，这游戏萌不萌，最萌的啊就是你只要内心保持一颗萌啊，你就会玩什么游戏都会觉得特别可爱。好了，让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热爱上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咱们接着聊啊。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两条信息啊，咱们再来说第三条这个资讯啊。啊，这个新闻标题是这样说，这游戏啊有一叫是一个思想实验，什么是汤，汤里应该有什么。说实话我乍一听我觉得这游戏简直就是一个这个做饭的嘛，这游戏是吧。啊，这个游戏其实你可以称它为这个网页小游戏啊，但是制作者呢很乐意把它叫做这个互动性思想实验的项目。它的灵感呢来自于这个哲学家啊，表现的形式呢就是让你判断某样食物是不是汤啊，因此呢游戏的名字非常贴切，叫做这个 something something soup something。在几个简单场景里啊，旁白就告诉你啊，人类发展出了这种远程的传送技术，于是呢雇佣这种偏远的星球的廉价劳动力为地球人类来做汤。但是外星人呢不太了解这个人类的消化系统啊，因此做出的东西可能不是汤，你需要判断这些食物是不是符合汤的标准。哈，这个游戏设定也是挺萌的啊。那判断流程就开始了啊，玩家玩的时候，这时候呢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有20道汤，变量包括这个内容物啊、程序、餐具、物态等等等等。在排列组合中呢，你一定会看到你所认为的汤，以及你觉得绝对不能算作是汤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汤里有苍蝇啊，爸爸也是冰淇淋勺啊，如果液体冻住啊啊，这些什么茶杯啊这种，还是让你觉得在结束之后呢，它就会像心理测试一样啊，游戏会给你一个判定，它帮你总结你头脑中对于汤的这个定义。最多这款游戏基本会在5分钟啊左右就会玩完。你可能会想啊，这游戏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当时玩完之后也这么感觉。实际上呢，网站花了3个页面解释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项目，他们分别呢为这个但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做的以及结果。他的主要设计啊是一个意大利的游戏设计师兼哲学家啊，他就是觉得呀、用分析的方法来归类思考问题的局限性，让大家什么产生怀疑啊，听着很绕嘴啊，并且呢让玩家意识到即使是汤、很普通的概念都可以变得模糊多变无法定义啊。说实话我个人有点理解不太了啊。这个衍生开来呢，就是同样是在刺激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啊，如何分析的定义游戏是什么。说到这儿好像有点明白了，就定义游戏是什么。这个简单的游戏啊，其实啊可以说五脏俱全，有一点叙事，又有不同场景的这个探索，又有一点需要动手的操作啊，所以这个真是游戏的基本要素它还都真符合。所以呢玩家想吐槽的东西呢，基本这个游戏设计师其实也都自我吐槽完了啊，且不为此感到尴尬。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拥有电脑和网络的人呢，可以任意解读这次体验。反正呢，我们不知道电子游戏指什么，你呢？啊，反正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下载一下来玩玩，叫 something something soup something 啊，大家可以玩一玩啊，5分钟就搞定。我觉得个人觉得这还是比较绕脑的，我觉得可能大家会下载来新奇玩一下，但是不会很坚持吧，毕竟。太烧脑了吗？不是，咱们平常已经很累了，估计大家不希望再这么烧脑了。说到这个烧脑的游戏啊，咱不得不说有很多，比如说像之前密室逃脱很火的时候啊，就出了很多手游。哎，当时我也是下载了很多这个相关的手游去实验啊，去尝试去玩，但是到后来啊，我就发现啊，还是没有真实玩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这些场景的设置你只能从手机屏幕中看出来。第一是它对你的这个感官啊，就是对你的这个判断不是很直观。第二呢，没有你在现场那种亲身经历的探索的感觉好。而且手机上呢，无论是你碰什么呀摸什么呀，不是很方便，就是有点复杂，而且题呢有些都太过于难了。所以我觉得呢，其实那款游戏呢，就是手机上的这种可以说是密室逃脱啊，其实不是很受欢迎，后来也没有大火起来。但是在手机上有另外一款游戏啊，你比如说像纪念碑谷啊，这款游戏可以说是有一定程度上是被美剧纸牌屋给带起来的。但是也不得不说这款游戏设计的挺有那种让你想一门心思钻进去把它通关的这种冲动啊，挺有激发你这种人脑潜力的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这种益智小游戏啊，就是啊，可能在美剧中啊，他在描述啊，那么有一个厉害的人物啊，都在每天晚上玩这个纪念碑谷，可能是要侧面反映啊，他在一步一步的这个计划着这个眼前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呢，大家有时候玩玩这些治愈性啊，一是结束时间快，只用几分钟；二呢，还能活动活动大脑，多好，何乐而不为呢？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下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曲。 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咱们今天啊，一晚上给大家分析了这几条资讯啊。其实关于游戏界正在发生的事儿呢，其实可以说每天都有相当大的资讯。我只是筛选出来其中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讲，大家其实最关注的，之前很火热的就是直播，最近很火热的就是《绝地求生》啊，无非就是这两款游戏啊，还有一个手游的《王者荣耀》。我觉得目前这几种形式呢，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一个 RPG 类的游戏出现啊，来弥补很多热爱 RPG 游戏玩家的一个缺失吧。啊，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觉得玩游戏呢，时间大家要一定要协调好，尤其是在最近呢，天干物燥啊，不要每天都窝在电脑前面打游戏啊，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多听听节目啊，然后多运动运动，哪怕你把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在健身房啊，戴上耳机听我们节目这一小时作为运动，我相信你身体一定在一个多月之后会有明显的改善。啊，好了，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欢迎啊您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也都是非常好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是青春联盟，那我们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与你不见不散，我们明天是直播，那就明天见喽，拜拜同志们。